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裁军和平研究所研究师李承志23号以应有的待遇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下面摘要播送这篇评论。不久前，南朝鲜的中央日报载文指出，美国国务卿蒂洛孙在访问日本、南朝鲜和中国期间，吹捧日本说是个最重要的盟国，相反称南朝鲜是个重要伙伴。文章表示埋怨说，特朗普政府认定美国和南朝鲜的同盟等级是低于美国和日本的同盟等级。南朝鲜的每日经济新闻载文报道，美国国务卿会见中国外交部长时就萨德问题只字不提的消息，并指出当局对美国的期待被完全消失了，因为当局曾希望美国能对就部署萨德问题一直施压南朝鲜的中国产生影响。世界各国媒体也载文点评到，美国国务卿的此次访问就让南朝鲜大感失望。美国国务卿在此次访问时的言行让世人清楚地看到了主子和帮凶的关系是何等的，而南朝鲜傀儡集团所拜如上天的美国又是怎样对待南朝鲜。如果南朝鲜当局分辨不出谁是统一的仇敌，谁是民族的主敌，而极力追从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执意进行同族对抗活动，那么永远无法摆脱出帮凶的可怜处境。各位听众，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裁军和平研究所研究师李承志23号发表的评论《应有的待遇》。